时候就该听上这样的歌。听得出来还是炸鸡少女的曲风，很洒脱很自在的风格，阿四。当然我们还听到了一个清新的纯净的女生的加入，郭采洁。所以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这首歌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，好像能够听得出来彼此的惺惺相惜，姐妹般姐妹淘般的默契合作。下午的3:05，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。周二下午好，我是戴毅。有人说刚才这首歌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是唱歌咬字发音最奇怪的两个女生凑在了一起。 No 那是你忘了还有她。所以现在我继续把她请出，有请白安。 你用你独特的幽默让我懂了才去感受，戳破痛等爱来享受，每一位不同。你用你滚烫的承诺让我懂了才去难过，戳破梦等爱来守候，每一位这是必要的经过。若你 这个声音，包括咬字也很独特的女生白安，她个人的音乐创作能力也很强。准确的说，白安的出道是在10年前的时候，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，简单生活音乐节上面被担任评审的音乐人李宗盛发掘，所以才能够出道。说实话，我还真的很想念这个声音。刚才这首歌《若你真的有想过》已经是白安近4年前的一首作品了。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现在的白安，最近的小白同学到底在忙些什么？是不是真的准备在酝酿新的专辑、新的作品？和你一起唱，你好，我是戴毅。下午时候听听歌、唱唱歌，可以让稍显困倦的你精神起来啊！有请伊森、陈奕迅，《人造卫星》。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.

说实话，无数次的期待 Tia 在上歌手包括歌手巅峰会的时候可以去演唱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翻唱在那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会被放大无数倍，一定会让很多当年的70、80后的热情瞬间就被点燃了，真的，因为戏说乾隆看了无数遍，而且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也无数次的幻想说我就是 Tia 和你一起唱这首歌的原唱，交给你，来自于 Alex 杜德伟的一首老歌，当然邀请是顺子的配合。真的想你，想跟我留言互动的话，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。How much I feel for you. I even wrote a love song dedicated to you. So if you miss me, you really miss me. Why don't you come closer and kiss me, kiss me. 才相遇就有点想你，想看你不敢告诉你，别以为是寂寞而已，

小期许说，这好像是我第三次听到了大姨在电台当中播放林凡这首歌《无天几年》啊，有这么频繁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如果播放这首歌比较常听到的季节，还真的有可能是在春夏，因为首先这首歌的节奏很明快，另外呢，我会觉得林凡的气质有一种城市轻熟女的味道，当然声音也很甜美了。可能很多次在节目当中一播放他的歌，我都会额外的强调几句说，哦，这是一个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一个真正的才女，因为她是本身毕业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，还获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大众传播硕士学位，也就是说她本身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，她还是我的同行也是一位广播当中的音乐 DJ。 下午的3:38，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。对了，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工作日下午的3:00到4:00，和你一起唱。这首歌不用我过多介绍了，尽管说前奏可能会让人觉得说他有故意的把它跟原曲拉开一些，原曲稍显了一些忧郁悲伤，但探头里见中想把这个城市当中最美的月光带给你。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那个世界完全的变幻，爱把有心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回头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心的人分两端。Oh no no，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。 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。 虽然说我知道刚刚这首《城里的月光》来自于 Tank 吕建中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，尤其是副歌的部分，好像听到了陶喆在我耳边唱一样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， 快来和我一起唱。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，当然我希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时间，希望可以帮助你赶走一些小小的烦恼，同时可以让情绪呢也可以轻快起来。微信平台上面刘大义说，天气这么好，好想出去旅游，这还不是你自己动动手指的事情吗？点击一下你的假期表，然后订机票就好了。The list, but I can't leave. Even doing nothing is so hard to do. To do. On my tongue, but I can't speak. The simple things are sometimes deep. I only hope that this means something to you. To you.